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的生活呢也在不断的进行改变，同样一届完美冬奥会的举行也需要科技的加持。这周的节目呢，我们集中去关注2022北京冬奥会筹办过程当中的这些黑科技。黑科技是如何拓宽我们的视角，又是如何加速2022北京冬奥会进程的。昨天我们关注了冰丝带的整体结构，而今天的节目我们再去详细介绍其中最难施工的部分。以前我们曾经介绍过，冰丝带最终采用的是南北分区直接吊装和东西滑移安装的施工方法，分两次将环横架滑移到位，也就是在国家速滑馆主体结构施工场地的东西两侧分段拼装环横架，然后呢再滑移到主体结构上方。外部结构建设完成之后，要进行的就是屋顶天幕的编制工作。国家速滑馆的屋面所采用的是国产高帆封闭锁网结构，包括30对稳定锁和49对承重锁，总长度呢是20410米，可以说这是目前国内最大跨度的单层双向正交锁网结构。国家速滑馆公司党委副书记张韶辉就给我们介绍了这一施工难点。 最终滑移的效果都在，就是那个落架离那个预定位置都在1公分之内的这误差范围之内，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结果。速滑馆最核心的难点的技术应该就是这个锁网结构，这个环航架也是承担锁网结构的这个力的。从技术角度，或者从设计，或者从验算那种受力角度，这个整体提升这个方案应该科技含量更高一些。 冰丝带之所以得名，就是因为它独特的玻璃外墙。夜幕当中的冰丝带通过灯光效果展示出了各种各样的图案造型，和奥林匹克塔以及鸟巢水立方的夜景照明遥相呼应，成为奥林匹克中心区一道亮丽的风景。国家速滑馆公司党委副书记张韶辉和设计总负责人郑芳分别从外部和内部给我们解读了冰丝带的细节。 幕墙呢，除了 S 龙骨幕墙锁玻璃之外，就是咱们的22条冰丝带。这个冰丝带呢，实际上承载着整个幕墙受力的一个作用，另外象征着速度滑冰在冰面形成的一个划痕、一个轨迹、一个激情的一个表示。 体验馆的表面呢，用彩釉印刷像我们中国冰裂纹瓷器这样的图案，这样来形成了这个丝带。以前呢，建筑物里面很少有这么小半径的玻璃，然后弯曲，然后印刷还要做夹层，所以呢，冰丝带应该说挑战了我们现在有的这种建筑用的这种工艺极限。我也相信它会推动幕墙玻璃这些工艺的进步。 我们知道，越是美丽的工艺品越难雕琢，冰丝带的存在除了承载了一届冬奥会的比赛任务，也是中国技术、中国力量的完美诠释。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冬奥加速度，留学归国的青年学子林浩作为市委引进的特殊人才回到池水市，然而就在他回国前夕，他的哥哥林威卷入一场特大走私案，在监狱畏罪自杀。市长田家良安排林浩进入检察院，授权他作为特别调查员重新调查他哥哥的走私案。